们来开始上课。那请同学看到这个讲义的26页。好，26页开始呢，我们跟你谈一些依法行政在早期，好，那以及现在呢一些实务的发展。好，26页到28页的上面是早期，那28页下面到29页，甚至30页呢是近年来好的一个实务的发展。那这个主要都整理吴根老师的这个教科书。好，我们看一下早期的一个发展。好，早期呢，在依法行政这一块，好，他跟你讲说法律保留在组织法的范围，贯彻程度远较行为法来得高。好，那这个就涉及到说我们的法律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组织性的法规，组织法，一种叫作用性的法规，或者叫行为法，作用法或者行为法。好，那组织法主要是像什么？主要是像我们中标法第五条第三款。同学，你可以直接先瞄一下我们先前在中标法的部分，你的第六页就有谈到。好，那个下列事项以法律定之，那第三款是什么？国家各机关的组织嘛，是不是跟机关组织有关的？我们法律叫组织性法律，组织法。那作用法就相当于中标法第五条的第二款，跟人民权利义务有关的，这个叫作用法。啊，或者你也可以讲说，一个是对内，一个是对外，这样可以吗？那这个都很简单。那解释上呢，如果规范机关的组织用的法律，要拿组织法；那规范人民的事项要拿的法律是作用法，啊，这都没有问题。但早期哈，早期这两部这两类的法律呢是什么？是组织性法律多，啊，反而是行为作用法呢比例少，啊，所以常常啊都会拿组织法呢，好，来什么来作为对外从事行政行为的一个法规范上的依据。好，所以常常你会听到早期有一种讲法叫什么？叫有组织法，就有行为法。啊，早期实务上都会有这种讲法，哎，有组织法就有行为法。这个讲法其实是有很有问题的。怎么会有组织法就有行为法呢？好，要规范机关的组织的法规，跟规范机关对人民的这个法规是两码子事情。好，所以上面这个讲法本身是有问题的。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看这个大法官解释哈，535号解释有在处理到组织法跟行为法的差异这个部分。你先请同学看一下这个535号解释的1、2、3、4倒数第五行的后段。好，他怎么讲？他说哈，查行政机关行使职权，你把它画起来哈。故不应仅以组织法有无相关执掌规定为准，更应以行为法、作用法的授权为据，啊，这样才符合依法行政。这个讲法是非常正确的。好，但是535号解释，好，在个案当中，在那个案这个解释的案例当中呢，却误用了这个标准。你说什么意思？我听不懂。刚刚画的那个线的部分，画线的部分是正确的。好，组织法跟行为法是截然二分的。好，那但是呢，535号的争点是在于，当初在早期呢，警察机关从事临检，那早期并没有所谓的警察职权行使法这一部法律，早期是只有所谓的警察勤务条例，警察勤务条例。警察勤务条例当中，啊，它只有单纯讲到说警察机关得执行临检，得临检。但是对于临检的要件、临检的程序，以及违法临检该怎么救济，完全没有规范，可以吗？好，那所以当时呢，申请人就在质疑啊，哎，你拿一个警察勤务条例，这根本就是一个组织性法规嘛。他只是单纯赋予警察机关可以临检这样的职权、这样的管辖权啊。那对于临检的要件啊、程序啊，以及违法临检的救济都没有规定，你怎么可以拿一个组织性法规来对人民进行临检呢？好，当时是这样质疑他。 那大法官怎么护航？大法官讲说，没有错啦，组织法跟作用法应该是要区分，这个都没有错。但是这个警察勤务条例它是什么？它是同时有组织法的性质，也同时有作用法的功能，它是二合为一的，这样了解吗？好，所以既可以作为好这个警察机关临检的一个组织性法规，也可以作为它的作用性法规，这样了解吗？所以大法官在这一块呢，你看到他说刚刚那个倒数第五行，他说警察勤务条例是由组织法兼行为法的功能，好，但最后两行尚非不得，就是可以作为警察临检的一个行为规范。那这个解释这样一出来之后呢，老师写文章很多老师写文章在谈说怎么会这样子，怎么会把警察勤务条例赋予这么强大的功能，让它有行为法的作用。好，那后来这个在实务上呢，立法院呢就赶快去通过一个警察职权行使法，那摆平了这个问题。因为警察职权行使法当中就的确是针对警察机关临检的要件、程序以及违法临检救济详尽的记载。好，那你从立法院事后去通过那个警察职权行使法来看，更可以证明其实警察勤务条例本身不足以作为警察临检的一个作用性法规嘛？那你不然干嘛还去定一个警察职权行使法？这样了解吗？好，所以这个是五三五号解释的一个部分。好，那考到这个组织法跟作用法呢，还有另外一个解释是大法官的五七零号解释。五七零号解释主要谈的是内政部他为了管这个玩具枪的持有者啊，就很在实务上很多人呢会玩那个玩具枪，他那个玩具枪不是真的玩具，是那个有杀伤力的这种玩具枪。那这种有杀伤力的玩具枪本身在实务上内政部为了要去管辖这件事情呢，所以他就怎么，他就定了一个叫玩具枪管理规则。这个在27页的中期，就是划线中间划线玩的这个很难解释，因为有些划线有些没划线你就看这27页这一页的很中间的部分有一个叫玩具枪管理规则的就是说今天内政部呢他定了一个玩具枪管理规则。这个玩具枪管理规则当中他就有特别谈到说这个如果玩具枪有类似真枪而危害治安之余的话，内政部可以公告禁止所以他在这个规则当中他有谈到内政部是可以来公告得公告禁止相关的事项。好吧，得公告禁止。好，那因此呢，内政部呢自己又再去做一个公告。你说这什么意思啊？这个其实就是内政部自己发布的一个职权命令。职权命令又再授权给自己可以去公告，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玩具枪管理规则没有法律授权，他自己定了一个职权命令，然后再授权给自己说可以去做一个公告。那在这个公告当中他就有特别谈到说为了维护治安，所以有一些持有未经许可有制造贩卖运输玩具枪的话，那可以依照涉违法来加以处罚。公告当中是说凡是有违规，主管机关都可以依照涉违法来加以处罚。你简单的理解就是这个解释是行政机关在法律没有授权的情况之下就要对这些违规者做出裁罚性处分，就这样就好了。行政机关在没有法律授权的情况之下自己定颁职权命令，要对人民从事裁罚性处分。好，那当时呢内政部他有做一个抗辩，他说怎么会没有法律授权呢？内政部定颁这个玩具枪管理规则或者公告呢，有警察法警察法当中就有谈到我警察机关可以为了维持治安发布一些警察命令好，那大法官怎么讲？我们来看一下，大法官在第26页下面，他跟你讲说， 内政部是中央警政主管机关没有错，那警察法第二条第九条也有谈到警察机关可以依职权发布警察命令，这个都没有错。好，但是警察命令的内容啊，如果涉及人民的自由权利，还是要受到法保的适用，法保的拘束，可以吧？法律保留原则的拘束。好，那他说警察法第二条二十七页第二行第九条啊，这个综合来看呢啊，都仅具有什么画起来组织法的划定职权以及管辖事务的性质。你说你有警察法，但是我怎么看警察法都只是一个组织性法规，好，那欠缺行为法的功能，好，不足以作为发布限制人民自由权利警察命令的授权依据，这样可以吗？好，所以这个解释就很正确的去对警察法做一个定性，警察法只是一个单纯的组织性法规，好，不足以作为对外发布警察命令的一个授权的依据，好，这第一个点。那第二个点是什么？第二个点是啊，当初内政部有去谈一个法条，叫《行政程序法》174条之一。174条之一这个条文在讲什么？我们可以先带你看一下，这个以后在职权命令的单元还会再看一次。你先看你的法条，《行政法》174条之一。先讲一下它的背景哈，174叫之一哈，就代表什么？叫之一就代表着当初在民国90年1月1号的时候制定行政程序法还没有这个条文，有的话就不会再之一，刚开始就不会之一了嘛，就直接规定嘛。就刚开始90年1月1号好发布行政程序法的时候呢，还没有去谈到之一这个条文，好，但是后来好隔了一年呢，发现说不加这个之一不行的，说为什么？因为行政程序法当中只有谈到150条的法规命令跟159条的行政规则，好，那对于实务上争议最大的职权命令呢，没有去谈到，没有去谈到。其实立法的意志是什么？其实立法者，你真的去问他们，他们的想法是要把职权命令呢给整个全面封杀。好，立法，你先姑且不论大法官怎么想。但是立行政程序法的那一群人，他们的想法是职权命令不可以再存在，啊，长期以来呢，啊，长期以来在实务上职权命令做了很多的不好的示范，啊，所以当初是希望能够赶在程序法通过之后呢，职权命令不要再存在在这个社会上，啊，那只是说哈，啊，这个90年哈，啊，法规一生效，好，你就要实务上的职权命令呢，整个都要失效，好，都不能够在家里适用，对整个行政实务造成冲击过大。好，所以当初呢，行政院呢赶快召集一些跟立法委员比较有交情的人，赶快去游说，好，希望再给我们一段期间，让我们能够好在一年或者2年之内呢，好，可以再过渡一下。好，我答应你，好，再给我2年，我一定要赶快去把职权命令做调整，好，把它提升成法律或者提升成法规命令的位阶。好，所以本来是1年，后来又延了1年，好，所以总共2年，像中文的意思嘛。好，所以当初的约定就是说2年内职权命令还有效，但是逾2年职权命令就要整个失效，这样懂我的意思吗？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他这样讲，哦，他说本法施行之前，啊，行政机关依中标法第七条所定的命令，好，他怎么讲？他说需以法律规定或以法律明列其授权依据者，哦，就是对外的，啊，对外影响人民的权利义务的话呢，那应该在本法施行后2年内以法律规定或者以法律明列其授权依据定定，啊，这个后明列其授权依据后修正或定定，它预期就要失效。就讲白，就是说我再给你2年的这个过渡期间、过渡时期，这两年内职权命令都还有效，但是逾2年就一定要失效，这样懂我的意思吗？好，这个是一个当初折中后的一个立法产物，好，2年的过渡条款。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大法官怎么讲这个部分。好，你看一下这个讲义的28页，28页呢，你看到第三行，他说哈，第三行后段， 行程法174条之一啊，是基于法安定性原则所定的一个过渡条款，纵可作为该法施行前需以法律规定或者以法律名列其授权依据订定的事项。好，那行政机关以职权命令订定者，于该法施行后2年内继续有效的一个法律依据。好，画起来。但是此一不涉及释法与否的效力存续规定，尚不得作为相关职权命令的概况授权法律。他的意思是讲说，我这个174条之一，是给你2年过渡条款没有错。好，但是这个2年的过渡条款绝对不是你这个职权命令的授权的基础了，就是你职权命令你要能够合法，你还是要去找你的，你还是要找你的这个相关的授权法规才对。好，所以这个部分本身呢，大法官就认为说呢，好，这个174条之一本身只是一个过渡条款性的规定。好，那到底细征的公告或者警察命令有没有违反法律保留，那这个你还是要拿出你像其他的法规来讨论啊。好，但是你都拿不出来，好，所以这个时候呢，他认为这个公告或者警察命令呢，好，都违反法律保留。好，那以上是跟同学介绍作用法跟组织法这一块。那比较重要的是我们刚刚跟同学所谈到的这个警察法这个部分，就大法官讲得很清楚，警察法呢仅具有这个组织法的性质，那不足以作为行为法的一个依据。好，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呢，早期28页第二点，早期呢我跟老师认为授权命令跟职权命令其实没有太大的差异。为什么？因为它的授权都不够明确啊。好，那些授权命令的授权无法，好，都没有就授权的目的内容范围具体的记载，所以有这个他通常都只有写一句啊，本法的施行细则委由机关定之，这么空泛，所以有写跟没有写一样。好，所以吴老师认为说，早期其实虽然形式上是一个有法律授权的命令，但实质上根本就是一个空的，啊，授权跟职权其实没有两样。好，这是早期吴老师两个结论。好，那最近的发展趋势，好，那吴老师认为说，首先大法官建立一个层级化的法律保留，这个都没有问题，443。那第二个呢，好，在大法官诸多解释也特别去强调，职权命令好的地位呢不如授权命令，好，它只能够规范细节性技术性事项，你不可以拿职权命令去取代授权命令要规范的事物。好，就简单看。那第三个打星号，地方自治规章的效力，好，在晚近，啊，特别是地治法通过之后呢，基本上是获得承认。你说是什么意思啊？早期都把地方政府或者地方议会所发布的法规范看得很低，看不起人家，啊，认为说呢，地方层级的法规范呢，都只是中央下级机关的行政命令的威胁。早期有这样的想法，啊。那是一直到地方制度法通过之后，啊，民国88年地治法通过之后呢，啊，地方自治规章的效力才慢慢的获得肯认。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考试会怎么考。考试的考法就像我们95年地特这样的考法，或者什么，或者像89年法官类似的这样考法都一样的。好，我们看地特的，他说，地方政府可不可以在自治法规当中规定罚锾或者其他种类的行政罚？那如果可以的话，跟宪法23条的法保有没有相符啊？先解第一题嘛，第一题大家很没问题吧？地方政府可不可以在自治法规当中规定罚锾或者其他种类的行政罚？地方政府，这个地方政府讲的是地方的行政机关还是立法机关呢？这文义上其实不是那么明确，他的政府指的是有没有包括地方议会，好，不是，不了解他的出题意思是什么，所以你考试的时候你就完整的写嘛。好，如果是地方的行政机关要透过自治规则、委办规则规范处罚的事项，那可不可以？那不可以，只有什么？只有地方议会所通过的自治条例，可以吗？好，那地方议会也不是所有的议会都可以，只有直辖市跟县市， 啊。那直辖市跟县市议会所通过的自治条例呢，在处罚的额度上有上限，处罚的种类也有限制，处罚在制定的程序上也要送上级核定，有没有意向？就是简单讲，就是你写地质法二十六条就好了啦，回去看地质法二十六条。好，这个是第一小题要跟同学回答的部分。好，地方政府可不可以在自治法规当中规范行政法的这个事项？好，那接着我们要跟同学谈的是说第二小题，地方政府如果可以在自己的自治条例里面好规范行政处罚的事项，那这个会不会跟宪法二十三条的法律保留原则啊矛盾或者产生紧张的关系啊？你说这什么意思？宪法二十三条它讲的啊，凡是国家限制人民的基本权都要以法律的方式来加以限制嘛，是不是？那宪法二十三条的那个法律有没有包括地方的自治条例啊？这样懂我的意思吗？你宪法二十三的那个法律，它是写这个法律本身是仅止于宪法一百七十，好，这个宪法一百七十一条，立法院通过总统公布的那个法律，形式意义的法律而已呢？还是说可以包括地方议会所通过的自治条例在内？这样了解我的问题意思吗？好，那针对这个部分哈，在学界的探讨上呢，有两种不一样的意见，我们来看一下。有两种不一样的意见。好，第一种看法呢是采取否定说。否定说是讲什么？否定说的讲法是认为说呢，宪法二十三条的法律呢，好，只有单纯指狭义的法律，好，那没有包括自治条例，就否定，好，这个宪法二十三条的法律不等于自治条例，否定，好，地方可以透过自治条例来限制人民的基本权。第一个讲法，那第二个讲法是肯定。那同学要注意哦，那你说不对啊，那不就已经有这个什么，已经有地质法二十六条了吗？我跟你讲，我们现在谈这个问题的时候是什么？是一个宏观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在检视二十六条有没有违宪，二十六条的制定，好，立法院去制定二十六条，那有没有抵触宪法二十三的要求呢？这样懂我的意思吗？好，就我们是宏观的角度来看，好，你不管地方议会通过什么，地方议会通过自治条例啊，好，就我们现在是宏观的看说，到底在整个宪法的架构底下呢，我们允不允许地方好透过法规呢来限制人民的基本权，好，这个问题。好，那肯定是说宪法的二十三条呢，好，是可以包括的法律呢基于自治条例，好，所以以自治条例来规范处罚人民的事项，并没有违反宪法二十三条的要求。好，那它的理由各是什么？好，我们来简单谈一下。首先第一个理由是说啊，为什么他会采否定啊？简单啊，因为他认为说向来是先第一个理由，向来视宪实务在解释那个宪法二十三条举的例都是什么？要么是法律，要么是法规命令啊，从来都没有讲过可以包括自治条例啊，有没有影响？就我们刚刚谈说宪法二十三条的那个法律保留原则，在大法官的解释底下是一个重要性理论的展现，重要的事务要得到立法者同意，但那个同意是包括法律跟法规命令，好，那也都没有，从来都没有讲过包括自治条例，这样了解吗？好，所以第一个理由说，向来视宪实务好，向来视宪实务呢，好，皆肯认，好，宪法二十三条的法律保留原则，好，充其量只有基于授权命令。 而不急于自治条例。宪法二十三条的法律保留原则，啊，最重要的啊，这个四七四是国会保留，啊，那其次的也只是一般法律保留，不管是国会保留，啊，不管是国会保留或者是一般的法律保留，那这个都没有谈到什么，这个都没有谈到可以包括自治条例啊，对不对？好，一般法律保留讲的是说可以包括授权命令嘛，好，那但是他怎么讲都没有讲到自治条例这一块啊。好，这第一个理由。那第二个理由是什么？第二个理由，哦，他跟你讲说，更何况呢，我们今天，哦，在做违宪审查的时候，那这个问题其实是一个比较宏观的角度，哦，就是做，哦，就从宪法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我们说宪法的解释，哦，解释方法论上，哦，有一种讲法叫做有疑义的时候，有疑问的时候，我们尽可能做有利于人民权利保障的一种解释。有疑义的时候我先写，哦，大家就跟你讲宪法解释有疑义时，有疑义的时候呢，应做有利于人权保障，应尽可能做有利于人权保障的解释。你说这个有什么关系？来，我们看一下，来看一下黑板。现在向来的视线实务已经肯认到，好，已经扩张了宪法的文意。除了法律，除了法律可以限制人民的基本权，它已经扩张到了授权命令，已经两个了，已经两个了。那还有没有必要再扩张到自治条例？再扩张下去就更多，好，更多法规范会限制到人民的基本权，这样就更反而更加不利。好，人民已经受到中央法规的限制了，限制的可能性了。好，你还要再让地方，再等于是中央地方人民就腹背受敌嘛。好，中央有法规会规范到人民，地方又有法规会规范到人民。好，那这样反而是不利于人权的保障。好，宪法解释在有疑义的时候，应该尽可能做有利于人权保障的一个解释。好，尽量越少法规啊，可以限制人民基本权越好。好，所以到了授权命令就够了，没有必要再往下延伸到自治条例，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大概这两个理由，好，讨论这个议题。好，那接着呢，我们看一下肯定说的讲法是什么。肯定说的讲法，好，首先第一个理由是认为说宪法二十三条没有错，的确是宪法的规定，但是大家不要忽略了我们的征修条文的第九条，好，是在宪法本文出来之后的产物啊。好，那征修条文的第九条它在讲什么？好，来，同学如果有法条你可以翻一下你的征修条文的第九条。征修条文的第九条啊，宪法的征修条文第九条，好，那其中它是谈到说第九条的第一项第四款，好，第九条的第一项第四款，它有谈到说，属于县之立法权由县议会来加以行使。第一项第四款，征修条文第九条的第一项第四款呢，赋予什么？赋予县，啊，各县市政府呢，就它的自治事项，啊，县得就自治事项呢，啊，这个县市政府可以就它的自治事项有所谓的立法的权限，县得就自治事项呢有立法的权限，这是宪法的规定啊，代表什么？代表修宪者认为呢，地方好，应该要赋予它这个自治立法权，好，各县是可以就它的自治事项好来行使所谓的这个自治立法的这个权限。好，那既然可以行使自治立法权限，那就能够去规范到人民的权利义务。好，所以你不能够讲说，哎，只抓宪法二十三条，啊，那是自宪者当年只有谈到二十三条没有错，但后来的修宪者，啊，他认为说地方自治也是同样很重要，需要加以保障。好，那这个也就是什么？这个也就是我们 去跟你回答他第二个理由。我们说在做宪法解释的时候，固然人权保障啊，这个做有利于人权保障的解释很重要，没有错，但宪法有各种法益，宪法有各种价值，你要互相权衡，基本人权保障跟地方自治的保障都很重要啊，所以你不应该只偏你只迁就人权保障，而忘记了其实地方自治的这种制度性保障也是很重要的。而且说宪法上呢有很多的价值，很多的基本原则需要加以保障。好，人权保障很重要，但地方的制度性保障这个也很重要。好，所以我们既然这个修宪者已经认为县是有所谓的固有的立法权啊，县得就他的这个自治事项行使立法权限。好，所以这边应该是可以肯认，应该是要把宪法23条做一个比较广义的解读，包括自治条例。好，那第二个理由是什么？第二个理由是说啊，你说向来视县实务，这我知道啊，但是大家别忘记了，其实大法官曾经做过一号解释，38号解释就埋下一个伏笔，好，让地方的议会可以透过自治条例来规范人民的权利义务。我们来看一下38号解释在讲什么。38号解释在各位的讲义的第30页。好，30页怎么讲？30页在38号解释的倒数第二行，他这样讲，他说：至于县议会行使县立法的职权的话，好，他怎么讲？如果没有宪法或其他法律的根据，他不可以限制人民的自由权利。反过来讲就是说啊，如果县议会行使县立法职权的话，有宪法或其他法律的根据是可以来限制人民的自由权利。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大法官38号解释的反面推论，从38号解释反面推论，如果在宪法啊有授权，或者在法律中央法律有授权的情况之下，那是可以好来限制地方居民的权利义务。这个宪法授权就是刚刚这边的征修条文第9条，这个法律授权就是地制法26条，可以吗？好，所以县议会好在有宪法或者法律授权的情况之下，是例外的可以来限制地方居民的权利义务的，这样懂我的意思吗？可以吗？好，这两说在国内呢，以哪一说为多数？第二说肯定说，第二说是国内的多数啊，跟实务所采的，肯定地方的议会可以透过自治条例来规范地方居民的权利义务。好，那这个是通说跟实务所采的一个见解。好，那蔡宗真老师呢，他的看法是相对比较倾向于否定说的这个讲法。好，那蔡老师的讲法哈，他不认为说今天这个什么，就蔡老师的看法是比较倾向于说持这个否定的观点啊，他不认为说可以地方议会呢可以任意的透过自治条例来限制地方居民的权利义务。好，但是哈，蔡老师这个讲法他有他的理由，为什么有他的理由？因为他认为哈，38号讲没有错，只是这个授权不够明确。就是说蔡老师认为呢，如果未来呢在地方制度法好的规范更加具体明确的情况呢，他认为那地方的议会还是可以透过自治条例来规范地方居民的权利义务。好，就他只是质疑说现行的地制法的规范授权不够明确，不够具体明确。好，那不是说地方这个永远都不能够去制定自治条例来限制地方居民的权利义务。如果将来授权够明确的话，他愿意来承认说地方有这样的权限，只是现在不够。这样懂我的意思吗？啊，所以你这边可以去提一下说，哎，有学者呢，这个你如果考国考，你就不要谈。你如果是考什么？你如果是考法研所的话，你可以去多谈说，哎，有学者 学说上是有人认为说呢，现行啊，现行地制法呢啊的这个授权，地制法是中央的立法嘛，中央立法要授权给地方议会去通过自治条例。那学者是去质疑说，现行地制法授权啊未尽明确，不够明确，现行的授权不够明确。不够明确，太过空泛。好，那因此呢，在这种授权不明确的情况呢，地方就不得任意的啊规范处罚人民的事项。啊，现行地制法的授权不够明确。好，那啊，故地方不得啊，地方不得。目前他只有质疑目前现行地制法的授权不够明确，所以地方好就不可以以这个空泛授权好底下的这个自治条例呢来限制人民的权利义务。好，那如果未来地制法的授权够明确的话呢，好，他是愿意承认地方可以有这样的好立法权限。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啊，这个如果你没有要考这个台大法源，那你也就搁着没有关系。好，那考试的时候都还是以什么？以通说跟实务为主。选择题你要选对，你要去选实务的见解，这样来讲。好，那没问题之后呢？这个是跟同学介绍的这一类的考题啊。好，接着我们要看到的是讲义的30页。来看一下30页，还有一个这个第4个哈，第四个呢，吴老师跟你谈到说，在租税的事项，那大法官解释，他是基本上宽严互鉴。那这个主要是谈什么？主要谈说国家对人民课税，那所适用的法规，这个法规到底它的规范密度是属于哪一个位阶？是国会保留吗？还是一般法律保留？好，我们要谈这一块。好，租税事项的法律保留。好，那我们这个部分哈，我们来直接看讲义。好，讲义帮你整理得很完整。我们说这个向来就是早期第一行哈，大法官向来解释都认为，宪法19条的人民有依法律纳税的义务，是指国家科人民以缴纳税捐的义务，或者什么画起来，给予人民减免税捐的优惠，这个也算哦。不管是课税或者是税捐优惠，好，那都要一体适用待会要讲的法律保留。你说为什么？因为税捐优惠绝对不会是全民都税捐优惠，一定是针对特殊的产业，或者是针对这个有特殊啊这个有特殊表现的人才能够给予税捐优惠。好，那这种税捐优惠本身很容易会造成所谓的不公平的现象。好，所以在规范上呢，我们要求也要遵守法律保留，就我们刚刚讲的给付行政还是有法律保留的适用啊，因为这种会产生预算排挤的作用，排挤的效果。好，这是课税跟优惠都有法律保留的适用。那他说应该就租税的主体、租税的客体啊、税基、税率、纳税方法、纳税期间等什么圈起来，租税构成要件啊，跟课税的要件有关的都要以法律定之。好，那是应以法律明定之租税构成要件，是不得以命令来加以规定。它看起来像是什么保留？像是国会保留嘛，对不对？所以早期的解释这样看起来呢，是认定租税构成要件是什么？国会保留事项，可以吗？好，那近来好，下一段近来视线实务怎么讲？近来视线实务，他要跟你讲说，宪法19条规定。啊，这个近来大概就是这2-3年近来啊的视线实务又规定，人民有依法律纳税的义务，是指什么？国家科人民缴税或者给税捐优惠的时候，应该就租税的主体、客体、税基、税率等构成要件，以什么？以法律或什么或法律明确授权的命令定之。 如果法律要授权给机关发布命令为补充的话，这个授权应该符合具体明确的原则。那看起来又像是什么呢？又像是一般法律保留。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你看起来好像是近来释宪实务这两三年来呢，有松绑到一般法律保留的趋势，可以吗？还没有完。好，那最近最后倒数第三行，最近一个比较新的674号，据我怎么认为啊？这其实也没有到最近，就是大概一年内哈、哦。他说宪法第19条规定，人民有依法律纳税的义务啊，等等等，讲很多。应该就纳税的主体啊，租税的客体，31页，租税客体对主体的归属、税基、税率、纳税方法、纳税期间等构成要件，他怎么写？以法律明定啊？怎么会这样子啊？一下是法律，一下是命令，一下又法律的，大家记我的意思吗？我相信大法官在写这个部分的时候，也可能未必有意识到啊，他多加这句话，那我们就很容易搞混啊。那你说考试该怎么办？考试我们到底要把租税事项定位成是国会保留还是一般法律保留啊？我的看法是这样子，我认为说呢，我们考试的时候我们就以最新的解释为主。啊，那674至少到目前为止这个看法呢都还是维持住。所以我们考试的时候呢，我们就认定说这些租税构成要件的事项啊，要以法律明定之，就是国会保留这一块。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好，那这个是跟同学做说明的地方。那这个同学有看到这个租税主体啊，租税客体对主体的归属，那就是这两个有什么差别？好，那个租税的主体哈、哦，很像是什么？很像是那种我们民法上权利能力的概念，或者你可以讲说像诉讼法上这个当事人能力的概念。好。那租税客体对主体的归属是相当于什么？相当于是个案当中谁要缴税。我说个案当中代表什么？代表在具体的税捐法律关系当中谁是本案的纳税义务人。这样懂我的意思吗？这就很像你就把它想象成是说我们在诉讼法上所谓当事人能力跟当事人事格的概念。这样了解吗？当事人能力是抽象的看，当事人事格是要在具体个案当中去判断，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这考试绝对不会考了，别后信了。那我只是说，你看到的时候，你可能会有这样的想法：，哎，又主体又有客体，对主体的归属，你可能会有这样的疑问。那就只是这样子而已，好，不难。好，那这个是跟同学介绍的地方。好，租税事项呢，它的标准都相对的严格，好，这国会保留，好。然后呢，再往下看，但是其实租税以外的事项，像什么，像你这边有一个218号解释，218号解释主要谈的是所谓的推计课税，啊，这实务上叫做推计课税。你说什么是推计课税？本来我们课税呢，原则上应该要遵守一个原则，叫做核实课征原则。课税应该遵守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是核实课征。核实课税，这很简单，听听你就了解什么是核实课税、核实课征。好，这个人到底去年度有多少所得？好，你自行申报。好，那我就针对你这个自行申报的所得的这个金额呢，来对你课征这个税捐嘛，核实嘛，这个就是实际上是多少，你就缴多少税。好，我们完全依照实际的状况来加以课税。但是有些情况之下是什么？有些情况之下是可能他的一些账册文件呢，可能刚好因为一场大火给烧毁了。好，找不到账册文件，那我也忘记我去年度赚多少钱了。好，那或者有些情况，刚刚是当事人不小心啊被烧掉账册文件，有些情况是当事人故意的，他赚很多钱，但他不想提出那个文件出来。好，不管是在他故意或者过失的情况，只要是行政机关啊国税局无法核实课征的话呢，他都只好退一步嘛，采取什么推计课税，用推估的方式来核定你的这个税捐嘛，是不是？啊，那实务上就所谓的这种同业利润标准， 好，比如说你今天你说你是卖咖啡的，啊，卖咖啡的业者，那卖咖啡的业者呢，好，那我就看啊，我就看说这个在这个市面上，一般卖咖啡的业者，他的同业利润，他的这个利润率大概是多少？一年大概是多少？好像举例哈，像比如说那个单提咖啡，或者是说像那种 Starbucks 这种店哦，这种有店面的咖啡店，那财政部给他的核定就是28%，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就是认定说他大概就是可以赚到28%这么多。那你如果你是有那种有店面的这种咖啡店呢，啊，你没有提供你的账册资料，那我就依照我一个标准来对你核计这个税捐。啊，那你说那这个不公，这个不是实际的情形啊，那你就提出来啊，我提不出来啊，好，那没办法，那我还是要课税啊。好，所以这个在推计课税的这一块呢，实务上那个同业利润标准是行政机关的命令在规范。立法者不可能去规范同业利润标准，因为每年都要改。好，那所以这种同业利润标准呢，大法官的解释就认定说，那这种哈，可以接受了。好，就立法者概括的授权给行政机关，让国税局可以在每年都去调整这个同业利润标准。好，那来做出一个课税的一个规范依据呢？好，这样还是符合法律保留。所以真正要求到国会保留的程度，只有那个租税的构成要件这一块。那如果是什么，如果是推计课税这个部分呢，这个大法官218是容许比较宽松的授权标准，这个带选择题两会勾就可以了，这样懂我的意思吧。 好，那我们刚刚也讲过，如果在税捐以外的像特别功课，好，刚刚我们讲像特别功课那个就又也是一样很宽松的授权标准，就是考试你还会勾租税构成要件的严格。好，那推计科税跟特别功课这个都宽松，啊，会勾就可以了。好，那其他的哈，这个五跟六这个还好，这你看过，这不是那么重要，因为正当法律程序其实在依法行政谈其实有点，这有点这个架构上有点怪。好，那吴老师还是有放，我就把它放上去。好，那审查行政命令的合法性讲的就是说法官是可以拒绝适用行政命令，那这我们也都知道。好，所以以上是跟同学所介绍的这个进来的实务的看法，大概有个了解。好，接着我们要看到的是讲义的32页，来看好另外一个议题，叫国会保留与行政保留，可以吗？我们刚刚讲到这个，所有的国家事务可以分成两块，左边的部分是法律保留的范围，右边的部分是非属法律保留的范围。那在左边的部分呢，其中有一小块叫国会保留，国会保留。国会保留的事务是讲说，这块事务本身只能够用法律来加以规范，只能够用法律来加以规范。行政机关用命令碰都不可以碰，他一碰就违，一碰那个命令就违法。好，那我们现在要谈的，除了国会保留，刚刚我已经谈过了，就是考试的时候你就举几个例子，好像474的时效，像491的专案考绩免职。那或者像租税构成要件，可以吗？好，就是你就把它放进几个例子。那我们今天要谈的是跟国会保留相对的，啊，在比较法上有一些国家，啊，不是全部，有一些国家呢，它会在非属法保这一块呢，可能也有一个绿色的部分，那给它一个名称叫行政保留。什么是行政保留？讲法上就相对于国会保留，只要某种事务落入行政保留的范畴，那代表什么？代表立法者碰都不可以碰。你有你的固有事项，我也有我的固有事项，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那我为什么说不是每个国家都有行政保留？因为这个你就要看该国的宪政体制啊。啊，如果你说宪政体制像什么？宪政体制像，在比较法上有内阁制，有总统制， 内阁制代表像谁？像德国。总统制代表像谁？像美国。如果是这两个国家这不同制度所推演出来的这种概念的话呢，这个行政保留就结论就会不同。怎么讲？德国的内阁，德国是内阁制国家，内阁就是行政权，内阁的形成是以国会多数党 来组成内阁。好，人民先选什么？人民选出国会议员组成国会。好，人民选出国会议员组成国会，再由国会的多数组成内阁。内阁是行政权，国会是立法权，行政是依附在立法身上。好，没有国会多数就没有内阁，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你在德国内阁制底下呢，你很难想象说这个国会有什么事情不能够去管的，而且还有行政保留哦。哎，你是我从我国会延伸出来的内阁，哎，是由国会多数组成内阁，哎，好，那所以在德国呢，你就很难想象有行政保留这样的概念，因为行政保留我们刚刚讲说是什么？是立法者碰都不可以碰，一旦碰的话呢，这个法律是违宪。国会保留就代表着是行政机关的禁区，行政机关不能够进到国会保留这一块。那行政保留刚好相反，是立法者的禁区，立法者碰都不可以碰，不能够进来。但是内阁制怎么可能会有行政保留呢？怎么会有你的禁区，我立法者碰都不可以碰？这殊难想象。但是如果在美国总统制的国家底下呢，这个还是有可能可以成立的。为什么？因为美国总统制的讲法呢，它的行政跟它的立法是什么？都是民选的。好，人民透过不同的选举程序，我选出行政的头总统。好，我透过总统大选呢，好，来选出什么？来选出这个行政权的代表。那我透过另外一次大选呢，来选出国会。好，所以你是民选的，我也是民选的，我们各有民主正当性啊。好，你有国会保留，那我也可以有行政保留啊。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好，所以在不同的宪政体制底下呢，好，对于行政保留的承认与否呢，就会有不同的结论。这样了解吗？好，那说我国呢？我国就妙啦。到底我们是总统制啊？一修宪法本文是一个修正式内阁制啊，经过几次修宪之后，有些老师说我们是貌似总统制的双手掌制，就讲法上很多种啊。所以在我国，你要从宪政体制这个角度来切入去讨论行政保留，其实不是那么的公，不是那么的客观，不是那么的公允。好，所以一般老师在谈这个问题的时候呢，都是从个别的议题个别去讨论，就不再一般性的承认说我们是一个有行政保留的国家，就不这么抽象的讲，而是针对个别议题个别去讨论。那我们来看一下，一般讨论的议题就是我们讲义的34页，像行政组织权，还有像这个35页这个 B 预算这一块。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行政组织权这一块为什么跟行政保留有关。好，这个其实早期先讲它的背景。我们刚刚讲到说，早期我们的组织法跟作用法的规范密度是什么？是组织法多，行为法少，是不是？早期呢，几乎大大小小的机关都有它的组织性法规，内政部有内政部的组织条例，外交部有外交部的组织条例，组织法的规范密度非常的高。好，那这个组织法规范密度高，那代表什么意思？代表说我行政机关，譬如说我是内政部，我的一些内部所属的一些单位要做调整或者我要裁撤某个单位呢，都要等到立法院去修法。好，为什么？因为立法院的这个内政部的组织条例已经规范得很完整了，所以变成说我的组织要跟动，我组织要精简，我都还是要等到立法院去修法。他没有修法，我就受不了身，我就不能去减肥。好，那这样子会对整个政府的这个组织改造造成很大的影响，政府动不了，立法院他不动。因为他已经先立法了，那他立了我的组织法之后，他如果事后 他如果事后呢，他不再做，他如果不听我的，因为我说我要组织改造，我请他去修法，他如果不修法的话，我就动不了。好，会变成这样的情形。那当初哈，这个什么，当初就想说，那是不是我们可以透过什么方式，让我们的政府组织改造能够跳脱法律的这个框架？好，那当初就有人建议说，那我们去修宪呢？啊，反正当时这个国民大会代表很喜欢修宪啊，你随便给他煽动一下，他就很高兴。好，所以这个当时呢是透过修宪的方式啊，在宪法条文当中加一个条文。那这个条文呢，啊，让行政机关可以什么？可以去做比较这个，让行政机关在组织改造上呢，这个比较方便。啊，所以这其实很吊诡。照道理讲，是修法的问题就可以解决掉的。好，那我在我国就要透过修宪这样的程序。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宪法条文是动到哪个条文。好，这个是在各位的35页有一个叫增修条文的第三条、第三项跟第四项。这个条文怎么讲？他说国家机关的职权、设立程序跟总员额可以用法律为准则性的规定。好，就三条三。啊，他是讲说国家机关的职权、设立程序，这不用抄了，跟总员额全部多少人，啊，可以用法律做一个准则性、框架性的立法。啊，准则性的法律、准则性的立法。好，然后在第三条的第四项，他要去谈到说啊，那各机关的组织编制跟员额，好，那再依照前项法律，好，基于政策或业务需要来加以决定。各机关的组织编制、人员的编制跟各机关多少人员额，好，那行政机关好得基于政策或业务需要好得自为决定，就简单写，得基于前项法律啊，得基于前项法律来自为决定。好，就在那个前项法律的架构底下呢，基于政策业务需要呢来加以决定。好，在那个在前述准则性法律的架构底下，好来啊来这个基于政策或业务需要来自为决定。那你说这个条文为什么会跟行政机关的组织权的这个保留有关呢？好，那理由是在于说呢，这个是吴根老师的讲法。在国内呢，吴根老师的看法，他认为说三条三跟三条四当初是基于组织松绑的考量的一个产物。啊，他说各机关呢，好，都可以基于政策或业务需要呢，好，在那个准则性立法之下呢，来自为决定，自己透过行政命令加以规范，好，就不用在这个绑手绑脚，好，要等立法院去修法，只要立法院有一个准则性立法，我不要超出那个准则性立法的框架，在框架以内的我都可以自己做，好，这当初是基于这个组织松绑的意志而做的修宪条文，好，那修出来的结果呢？他这边讲的是准则性立法，所以吴老师跟你讲说，立法的密度不宜过高。如果你立法的密度过高，好，那这个法律本身会违反宪法这个条文。这第一个。那第二个是什么？行政机关是可以好透过行政命令，好自己决定内部的组织，好编制跟名额。好，我只要没有超出你那个准则性立法，我都可以自己去做。好，那这就是我的行政保留啊。把宪法保留给我行政机关，好，就内部的组织人员的编制，好，跟员额呢来自为决定啊，基于政策业务需要自为决定啊。好，所以国内呢，像吴根老师针对这个问题呢，啊，他个人是相对，他不是明白讲说他采行政保留说，他只是讲说这个条文有解为行政保留的空间，他是这样讲。好，他不是说我个人是采行政保留说，他也没有这样讲。好，那他只是说这个条文在解读上，好，有朝行政保留解读的空间，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好，但是哈，你听，但是国内的多数学者呢，在看这个条文的时候呢，都不认为是行政保留的，了解吗？因为国内的多数学者认为，什么是行政保留啊？行政保留是立法者碰都不可以碰，这个叫行政保留。但现在不是啊， 现在是宪法讲说，好，你立法院先去定一个准则性立法，在那个准则性立法的游戏规则内呢，你行政机关再依照业务需要来自为决定啊。好，所以这个充其量只是行政跟立法共享行政组织权这一块，两个一起用。好，不是说宪法呢把行政组织权啊只给这个行政这个哥哥，而不给立法这个弟弟，他没有这样子。好，是两个人这个什么各取一半啊，你做准则性。好，那行政机关行政权呢，好做内部的这个细部的部分啊。就通说的讲法是认为征修条文的三条三跟三条四充其量只是行政跟立法共享行政组织权，倒没有那个意思要赋予行政机关就组织权这一块有行政保留这样的权限，这样来解我的意思吗？所以考试的时候如果考到申论题，这过去考过申论题，你可以讨论，好，但是最后的结论呢，你可以最好是倾向于通说的讲法，本条好，并没有那个意思要承认行政保留，就了解吗？讲到最后还是没有了。好，那预算这一块在谈什么？预算这一块主要在讲的是说预算的这个组织权可以接受的吗？还没有完，预算我待会再讲。还有个点我刚看到，那接着呢，我要跟同学谈的是一个问题，是什么？在征修条文三条三出来之后呢，那我们立法院就去定了一个这个准则性立法。什么准则性立法？你看到你的讲义，好，讲义的35页就有一个什么中央行政机关组织基准法嘛，有没有看到？那个中央行政机关组织基准法就是这边所谓的准则性立法了，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可以吗？好，那以上是跟同学好，这个解释这个三条三跟三条四的部分。好，过去考过这两个题目啊，过去考过在像32页，你看到这个86年法官，啊，这很早啊。他说这个我国是否承认行政保留？那本年就是86年那次修宪，他增加这个三条三跟三条四，86年修宪。当时增加的，就当时增加修宪完同年考出来这个议题，好，当时有这样的考题。那现在当然在考试上呢，出题不会这么的白，那他会怎么出？出题上大概就会像，我认为再直接考这个行政组织权是不是行政保留的这个议题呢，大概是几率比较低，因为大家都不认为是。大家都不认为是的情况呢，那就不会去出它。一定说有人认为是，那就会去出来说，那会不会是行政保留？所以在这个组织权这一块，如果要再考的话，大概会考什么样的题目？会考的是像你的讲义的34页，93年高考，好，这个题目，或者什么，或者像36页。96年冬武这样的考题，好，就是他不去问你行政保留那一块，好，那他要怎么问呢？他的问法是这样子，好，他的问法是集中在那个准则性法律，就是那个宗族法了，去讨论宗族法好的条文，我觉得这个才是各位的考试要注意的地方。好，那宗族法当中特别要注意的是它的第4条跟它的第6条，4跟6。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先看到它的第4条。好，第4条。抱歉，好，先看第6条好不好？第6条，中央行政机关组织基准法第6条。同学的法条有没有宗族法第6条？有没有宗族法？如果没有的话，你就看到那个34页，那个93高考，他也有谈到93高考，可以吧？那你不要，你要尝试去找好看啊，不是啊，我本来立没有，好，就看，尝试找好看嘛，是不是？好，啊，那我们看一下，那他说，这个宗族法第6条是这样讲，他说， 行政机关的名称如下，院是一级机关，可以吗？好，院是一级机关，然后部是二级机关，在用。好，然后委员会是二级或者独立机关在用。好，然后署跟局是三级机关。好，分署跟分局是四级机关，先知道哈这个名称。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第四条，你看回讲义35页第四条。他怎么讲？他说下列机关的组织以法律定之，其余机关的组织以命令定之，这条要记，因为这种选择题太喜欢考了。好，那申论题也考过。他这样讲，一级二级三级跟独立机关，好，这几个要以法律定之，那四就代表的四级以下可以用命令来加以规范。刚刚是讲说一级二级三级四级，一级是院，行政院，二级是部会，委员会部会，三级是署局，四级是分署分局，可以吗？啊，有四个层级。好，那哪些是要以法律定之啊？三级以上，这是用法律规范。那四级以下呢，可以用命令来规范它的组织，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吗？可不可以？好，好，那我如果再跳回来问同学一个问题，哪些机关的行政组织是行政保留？哪些机关的行政组织是行政保留？分署跟分局的组织是行政保留事项，我这样讲法是对还是错？就考试会这样考吗？我只是观念而已。分署或分局的组织是行政保留事项，我这个讲法是对还是错？我这讲法是有问题的。为什么？因为到底哪个事项是行政保留，哪个事项是国会保留，哪个事项是法律保留，要看什么？要看宪法，了解吗？法律保留、国会保留、行政保留，那是宪法上权限分配的问题。一件事情要分配给立法者还是分配给行政机关，你要从宪法去看嘛。宪法是爸爸，好，那立法是哥哥，行政是弟弟。好，我要把这个饼分给哥哥还是弟弟，爸爸来决定，了解吗？那你可不可以？那没有啊，你这不是写吗？这个行政命令四级以下是行政命令啊，那谁写的？哥哥写的，宗主法是立法者写的，你讲的怎么算呢？你不能够说啊，这三个是我的，我是哥哥，那你是弟弟，你只拿第四个，那不公平啊！你自己，你就是被，你知道，就你，今天我在决定说我要把这个饼给哥哥还是弟弟，那你不能说哥哥讲过说三个是哥哥，一个是弟弟，那这样就不对了。说细真事项是不是行政保留？不管是不是在谈组织权，或者谈其他议题也好，那个你都要回到宪法去找这个宪法，回到宪法当中去找理由啊，找答案，不是从法律当中去反推行政或行政保留或者国会保留，这样了解我的那个意思吗？好，细真事项是否属于行政保留事项，应该从宪法当中去找，而不是从现行法律当中去找啦。好，所以这只是一个法律的一个规范而已。好，那我们看一下考题会怎么考。考题是这样考，你看一下这个，好，我们先看一下35页，35页那个94年政大，一个简单考法。他说，依照宗族94年政大公行，依照宗族法第四条规定，下列组织应否以法律定之？内政部警政署要用什么定啊？法律嘛，对不对？为什么？来看行政院、内政部、警政署，这样可以吗？警政署是三级机关，所以它的组织要以法律定制。那如果是警政署的底下的刑事警察局呢？啊，就四级啦。哎，不对啊，局啊，不是应该是分署分局吗？那个都以后名称要改了，了解吗？就是说，我们宗族法在名称上认为说四级以下就要挂分署分局， 好，那现行实务上有一些名称上不是分署分局的，但是如果好这个它的位阶是属于四级的话呢，那未来就要调整成是分署分分局，这样了解吗？好，所以你看那个题目，他是讲说四级，他已经讲清楚了、啊，四级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啊，刑事警察局是内政部底，是警政署底下的一个机关呢、啊，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所以刑事警察局本身是四级机关，它的组织以命令定制，这样了解吗？所以如果考试的时候选择题哈，他不会再跟你讲三跟四的、啊，讲的就很好选的嘛，他会直接跟你问你说刑事警察局的组织要以什么规范。你不要选错，这样了解我的意思吗？好，就自己慢慢算嘛。内行政院内政部警政署的刑事警察局嘛，就四级机关，这样了解吗？好，好，那另外一个考法是什么？我们来看一下，考法在九十，好，有两种考法，一种考法就是刚才九十四年政大公刑的括号二，他说。中组法第四条关于机关组织法宝的规定是否妥当？好，这是一种这种考法哈、哦。那另外一种考法是在你的34页，34页，在93年高考，93年高考他这样讲哈、哦，他说哈、哦，上述规定（括号一）上述规定跟中标法第五条第三款的国家各机关组织都要以法律定之。好，这两条规定之间会衍生哪一些法理跟实务的问题？哇，好抽象，这不知道怎么考。那知道怎么回答？这个写过文章谈的哈，就是李正山老师写过文章谈这一块。李老师的讲法，一个简单的观念，他认为什么？他认为这样的规定本身哈，太过僵化，太过形式。三级以上全部可以用法律，他可以接受。他质疑的是四级以下，四级以下一味的都塞到行政机关用命令来加以规范。他说，像刑事警察局，刑事警察局在这个行使职权上常常会有很多干预人权的这样的疑虑，结果他的相关的组织性法规，好。却可以让行政机关透过行政命令来加以规范。你说那是组织性法规，那不是行为法，但是组织性法规当中已经会去规范到这个机关的执掌，它的管辖范围。好，所以其实某程度组织性法规还是有可能啊，会去涉及到人民的权利义务，那只是看你要怎么去定性。好，所以他认为说四级以下的这个机关呢，如果个案当中对就四级以下的机关，好，如果有行使在实务上有行使这种强大的干预行政的话，他认为好还是应该要回归这种法律保留国民主权的这种精神，好，要用法律来规范他的组织，这样懂我的意思吗？好，他的看法就认为说三级以上他可以接受，但四级以下，好，四级以下的机关如果在实务上有执行好，这个强大重大的干预行政的话，那它的组织性法规也应该如同它的作用性法规回归法律保留才对，啊，以符合国民主权的原则。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你还可以怎么去讨论？哈，在36页，有一段话，你可以把它画一下。36页的那个括号二，括号二，好。他跟你讲说哈，这个好，括号二，我们看一下他的第三行，他说从行政法的观点来看，好，这个是质疑，这个是在谈这个修宪条文，好，但是你也可以把它用在我们这边来谈。他说哈，从行政法的观点来看呢，这个是立法保留跟行政保留的钟摆效应中大幅摆向后者的现象。好，那针对国家机关组织。中国家机关组织中的任务或者权限的授予，发起来哈，具有干预权性职责，是否得以命令规范，还是说应该回归国民主权，遵守法宝呢？这个非无疑问。好，所以李老师写过文章，他认为说中组法第四条的界分模式似乎有再理检讨的必要，这样可以懂我的意思吗？好，他就举刑事警察局这个例了。这样了解吗？好，好，那这个是跟同学介绍所谓的这个行政保留的这个第一块的延伸的一些问题。那第二个，好，在预算的部分，预算这一块， 预算的整个流程哈、哦，你可以这样子分，啊，预算的提案，预算的审议，跟预算的执行，啊，其实抱歉，还有前面还有一个预算的编列。编预算怎么编预算？然后提向立法院，啊，向立法院提出，啊，提出预算案，然后再审议，然后再执行，啊，编列提案，审议执行，大概这样的流程。哦，那一般那你说哪一块可以讨论到行政？有可能可以承认行政保留呢？审议是谁来审预算？立法院。就是立法院在审预算，所以这一块不会是行政保留，就无法不可能承认行政保留审议这一块。那执行这一块呢？哎，总可以吧？执行是行政机关在执行预算呢，你审完之后我去执行预算，啊，但是执行预算这一块呢，这个什么？我们大法官的520号解释，啊，有提到一句话，他说。立法院所通过的法定预算，好，那行政院呢？好，如果说这个基于这个政党轮替，好，那基于重要政策的考量，譬如说过去立法院通过核四预算，好，早在这个早年在民进党执政之前，国民党政府就已经通过这个核四的预算，啊，长达数年。那后来民进党上台之后呢，基于他反核的理念。啊，才要停止执行立法院所通过的核四预算。好，那他可不可以片面停止执行啊？但我刚才说不可以。所以在执行这一块呢，行政机关就似乎没有这么的弹性，没有这么的固有权限。520号解释认为，如果是立法院所通过的法定预算，啊，行政部门要片面停止执行的话呢，好，那这一块你要得到立法院的参与。立法院要说 OK， 你才可以去停止执行。简单讲，就是这一块本身呢，也没有承认行政保留了，打叉了，可以吗？好，那提案这一块呢？提案这一块是因为，可以提出这个预算的这个部分，像我们的宪法增修条文第5条，有谈到司法院，它可以提出年度的概算，年度概算。好，那个年度概算本身将来还不得去做增删修改，好，所以这一块看起来也不是完全行政院有提案权，而至少宪法是提到司法院也有他的这个年度概算的这个提案权，所以这个也没有，就司法院有提案权的话，这个也没有行政保留。所以有老师认为说呢，整个预算的审议流程呢，在编列这一块呢，好，那似乎是可以承认说行政部门有所谓的这个行政保留预算的编制，预算编制这一块是归属于行政权啊。你看它第一行啊，预算的编制是归属于行政权，属于实质上的行政行为，应该有行政保留的特性，这样可以。就如果考试真的考申论题要问你行政保留的类型呢，你是可以去写到这一块。好，那我再帮同学补充两个。补充完就下课。行政保留的类型在教科书里面有些老师会多谈这两块，一起把它整理进来。首先第一块是什么？首先第一块要谈的是，有时候行政机关有一些预测性评估性的决定，在哪些领域有预测性或者评估性的决定啊？在一些好，这种环保啊，或者科技啊，环境生态或者科技发展好的这种领域呢，有一些预测性或者评估性的这样的决定。好，那这种预测性评估性的决定，你就自己举一个例子，就像我们实务上呢，这个环保署的环评会啊，对环境影响评估的开发案呢。啊，这到底这个申请人的这个申请要开发这个开发案呢，对整个环境生态啊冲击多大？好，那个环 环境影响评估的决定，环评的决定。啊，环境影响评估，啊，环境影响评估，这个环评，这个环评的决定。好，那这个就是一种行政机关的预测评估性的决定。那学说上是有去认为说，像这样的类型呢，你要尊重行政机关的一个判断，啊，你不可以事后诸葛，啊，不可以说事后，啊，事后好像结论上跟你当初的评估不一致，就反过来质疑行政的不是，啊，你要容许，你要留给行政机关有一个预测错误的这种权利，啊，预测性评估性的决定，像环评的这个决定，啊，那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是有一些高度政策或者计划性的决定。行政机关的高度政策性或者计划性，政策性或者计划性的这个决定。然后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譬如说实务上呢，好，我们在决定说到底要不要开放外劳，好，这个外国劳工呢，来外国人呢来台湾就业，好，那个就业外劳的开放与否，那以及它的名额，好，那这个部分呢，都可以算是一种高度政策性或者计划性的这种决定。好，我说这个是否开放外劳来台就业，好，那以及它的名额的数量，开放来台就业的外劳的数量多寡，啊，那这样的判断本身呢，也是这种高度的政策计划性的决定。你要留给行政机关一些这种专业考量的这种空间，啊，那像这两块呢，一般教科书里面都会去讨论到，啊，那是他们是参，这其实是参考德国的讲法，那认定是所谓的行政保留。像这种，啊，其实都是这个学者去抓的这种外国的文献，然后来去讨论，那还没有正式的经过我们司法实务去检验，这样懂我的意思？好，那所以考试的时候呢，如果考申论题，你要能够举出几个例子来，好不好？好，那以上是跟同学所介绍的行政保留的这个部分。那我们明天应该还有课嘛，是不是？好，我们明天再跟同学谈这个二一会学的相关的法律问题，那进到这个行政裁量跟不确定法律概念。OK， 拜拜。